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我怀疑今日7:20呢个时候呢，有冇人开緊花生台嚟听，因为已经系一个预告嘅特集。点解呢？今晚呢，其实戴耀廷同埋任建翁大律师呢就会上嚟搏击会，讲下佢对雷动计划嘅睇法嘅。咁但系都知道呢两个礼拜迷米嗰边就花生不断㗎啦。咁临尾两三日就养花生飞添啦，有幅好鬼嘅相突然间喺逍遥游出现咗啦，咁就迷底揭盅啦。咁但系呢件事呢就小弟就唔会再评论㗎啦，因为佢已经话佢唔会再讲任何政治嘅嘢。咁点呀，咁咯，系咪？咁冇嘢值得再讨论。咁知道大家原来原来有个 plan 嘅，又或者有个 agenda 嘅，咁个 agenda 佢已经完成咗啦，咁大家恭喜佢，就大家可以收档啦，以后唔使提呢个人。咁点解今日突然间会开早咗8个字去讲呢？咁事关大家都知道，琴日其实有个人力嘅支持者大会嘅。咁小弟有去到，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都有去，亦都有见返好多我好耐冇见嘅朋友啦。其实我结婚之后其实好少出席呢啲活动啦，因为第一就唔知自己咩身份，我又唔会喺人力个排头再选㗎啦。第二就既然系一个 X 支持，唔系既然系一个支持者，就无谓，我唔系人哋吓，我唔系一个，即系我唔系一个会所谓叫帮人力又着佢啲义工 T 走去做义工嘅人，你喺人哋个支持都系好。即係開咪指指點點無謂啦。不過以一個負責任支持者嘅身份，咁我有意見就當然會提出啦。冇意見咪收皮囉，係咪？咁今日開咪，咁係咪有意見呢？咁意見其實冇乜㗎啦。咁琴日個會呢其實就係貨真價實嘅。除咗開頭大嚿揸支咪講嘢比較悶之外呢，其實成個會議進行呢都係有 context 嘅，唔會係齋吹嘅。咁当然你话我原先预计到会唔会有人嚟踩场，系咪？十个人十个丑，淨係问你一样嘢啫， Where is Mandy Tam？ 咁当然台上嘅人好难答啦。咁亦都真係有一位叫 Tony 嘅勇士係问咗呢个问题，不过唔系 Tony 蔡，我唔知佢 Tony 乜。咁但係佢真係支咪问嘅时候就好有戾气嘅。又话会 embarrass 上面嘅人啦，又话会觉得上面啲人会尴尬啦，令到佢哋尴尬啦。咁但係问题讲下讲下好似自己兜返自圆其说咁，一个问题啫，就係万必你知唔知前线呢一个决定到底你知我哋几多知呢？咁当然好快万必就话其实我只係早你几分钟知嘅啫，又或者早你半日知嘅啫。咁冇嘢讲喎，后咪係咪？咁万必都唔知点解谭香文离开人民力量㗎喎，又或者唔知点解前线离开人民力量㗎喎。咁当然就係上个礼拜快必喺大军阀都作出一个好明確嘅查问。咁如果阿谭小姐你想选，你开声你讲㗎嘛。咁喺个会上面亦都有人讲，任何人民力量嘅出选人其实都要得到执委支持。咁你冇理由个执委会都未开，票都未投，咁你就前线自己退出啦，係咪？咁当然会有人 challenge 就係话，你冚唪唥都倾掂数啦，讲好晒㗎啦，咁你要咁讲冇好讲㗎喎，係咪？正所谓死无对证，咁总之个会又未开，係咪？咁但係咁啱就係喺呢个支持啲大会前线已经离开咗人民力量啦。咁当然恩新讲嘅说辞亦都非常之亮丽啦，好漂亮啦，大家分道扬镳咪各各做囉。咁就 that's it。咁但係详细人民力量问咗啲咩，喺个支持者大会上面啲支持者问咗咩问题呢，我会留返第二节先讲嘅。我唔知係究竟係一节做晒呀定还是点，咁我心目中其实做两节嘅。咁呢无论如何点都係做到8点㗎啦，因为8点钟呢就人脚鼎盛，就应该开波㗎啦。咁唔知係开任建锋拖呀定还是开大耀廷拖。嗱，因为点解会有Kevin Yam 呢，原则上呢我开头嘅时候系唔系几睇好所谓叫雷动计划嘅。当然嗰时候雷动 1.0 嘅时候啦，咁我今日晏昼喺度 Facebooking 嘅时候就见到有人喺啲唔同嘅 group 就 post 咗戴耀廷嘅一篇对选举分析嘅文章啦。咁 问题就系嗰份文章咧系一月26号嘅，咁啊死者意义啦，系嘛？一月六号未掟砖嘅大佬，系咪？梁天琦系边个你未知啦？咁讲呢啲冇意思嘅嗰啲文章，系咪？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喺新东补选咗之后，其实大家都会预示到一个唔同嘅选举形势。咁其实我系做緊一啲好背景嘅分析，又或者系一啲我嘅睇法。咁就同完全 project 九月个选举边个赢边个输呢，就系未讲上嘅。因为好似我嗰种说法，就系上个礼拜我自己 solo 嘅时候都讲啦。唯一一样嘅值得讨论嘅就系每一区个美籍究竟有几多飞先至去攞到，呢一样先系真正值得讨论嘅问题。咁如果你话喂唔系、啊、新东嘅廿条飞啦吓，点、啊、样泛民碎片化乜乜柒柒啊？喂，碎片化个程度噶嘛，你唔会碎片化到块块一样大噶。你试下掟只玻璃杯落地睇下，咪块块一样大？咁唔系噶嘛，细到一粒尘嗰啲，你咪攞嚟讲啊，唔捻会攞嚟讲噶嘛。嗰啲系讲都费事。咁系其实得一样嘢系值得讨论，大家关心嘢值得讨论。都唔系一样嘅，可能得三四样嘢值得讨论嘅。咁你系针对住呢三四样嘢去分析佢嘅可能性，就唔系纯粹话一句，诶、哎，泛民碎片化，大家就斗碎啦啲飞系嘛？呢度跌三千啦，嗰度跌三千啦，边度可能有即唔系一样咁嘅嘢嚟嘅吓？咁、啊、其实我基本上会环绕住一个好 brief 嘅直选历史去讲我今日要讲嘅嘢。咁基本上从90年代。民主党喺直选大胜里面讲起嘅。民主党前身就係港同盟。咁港同盟其实係一样咩东西呢？其实1991年就三区直选嗰时先至有港同盟呢个竞选平台。咁原则上就係针对住嗰时直选嘅一啲讨论架构嘅公开平台嚟嘅啫，就唔係一个政党运作嚟嘅。咁后咪港同盟先变咗同会点变咗民主党咁嘅意思嘅啫。咁民主党真正兴起，又或者係有好多区议员嗰届几时呢？係2000年之后。咁大家都知道啦，係97之后，你会知道主权移交咗，有直选之后，香港人究竟点睇立法会呢个功能。咁民主党大胜就係证明咗香港人其实需要一啲代表住泛民主派，又或者好简单同共产党对立嘅人喺呢个议会运作上面去帮你投一票嘅啫。就好 simple, 好 true 嘅，係咪？又唔係好 naive, 係好 simple, 好 true。咁问题就係话经过呢97到而家将近20年嘅选举嘅变迁，是不是香港人只是要求一个同北京对立的一把声音呢？好明显就不是啦。咁大家睇到喺过去新东补选，你都会见到一支梁天琦，佢之前冇人识嘅。后面点解会有六七万飞，令到泛民主派所有嘅大细佬去哗然。喂，死得啦，梁天琦都有六七万飞，咁下年主流民主派都点选呢？咁其实我系讲緊呢个问题。选民其实喺呢20年里面系有心态上嘅改变。呢个系一个质地上面嘅改变。从前喺港同盟嘅年代，香港人系需要一个同共产党对抗嘅声音 ,that's it。系咪要同共产党所谓叫完全全面开火 全部抗争呢？唔系。佢只系非常之害怕97之后真系会有人 overtaken 咗香港。会觉得香港喺立法会上面系冇咗香港人嘅声音。好驚嗰班人完全代表咗北京嘅意愿，咁就死人囉。咁所以完全同所谓共产党对立嘅一条阵线就喺嗰时有。咁嗰时大概有一个咩比数呢？大家都知道咩什么黄金比例，係咪？ 2000 年之后无论你点样讲 ,64 啦，係咪？最或者最近嘅时候 ,65,35, 嗰条线就咁画出嚟嘅。问题就係话你到咗而家呢一刻，喺立法会直选里面，选票已经显示咗一个非常之大嘅改变。泛民呢边嘅飞系由65去到而家讲緊55跌 10%， 而呢 10% 唔系唔投票，而系过咗对家。咁呢一样嘢就正正系第一样嘢泛民呢边要反思嘅原因。究竟过咗10年香港过咗20年，究竟香港人真正佢对边边嘅说法系 buy 啲呢？咁你从选票嘅飞你就可以好简单咁讲，当然就系话对家就多咗选民，呢边就少咗选民。咁好坦白讲，你话喂唔系、哦，我觉得对面呢其实共产党插入嚟嗰啲飞，喂咁好难讲喎呢啲嘢。 啊、你唔可能话共产党又或者民建联工联会又或者一部分嗰啲经民联啊嗰啲所谓叫保皇党嘅选票完全都系阿爷逐张揿俾佢。即系而家唔系一个完全香港人对北京嘅选票。咁当然对面有好多选票都阿爷揿落去嘅。即系可能七成 ,ok, 好 fair 嘅。咁你话讲八成你都系俾个数出嚟啫。你唔可能一句一言以蔽之。对面全部飞冇一票系所谓叫香港人投落去嘅呢、这个系唔成立。咁所以变咗你会知道香港人经过咗呢二十年嘅动荡有啲人系觉得建制派系一个出路嚟嘅。佢真系会觉得你泛民系搞事。因为点解好明显睇到一样嘢就系抗争越演越烈啦呢、这个先系所谓叫做主要选民过咗对面投票嘅原因。咁好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仲有啲咩睇到呢如果香港人唔系单止要一个同北京对立嘅声音喺议会帮佢哋发声，咁究竟要要嘅系咩嘢呢咁你可以参考一下08年嘅选举 ，08 年有睇到两个政党嘅冒起嘅，第一就系所谓叫45条关注组。咁你如果我冇记错咧，45条关注组咧喺嗰年咧系啱啱叫做公民党。咁但系问题就系04年嘅选举咧已经有45条关注组噶啦。咁嗰时已经有四个立法会议员啦，就唔系每区一个咁解嘅啫。咁点解04年个立法会选举会突然间多咗呢一班所谓叫45条关注组嘅议员喺里边？因为呢一班大律师正正就系2003年喺23条一次即系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嘅一个大型游行。就係講緊就係香港需唔需要有23條咁當然又有過百萬人上街就係話俾北京政府聽就香港唔需要23條啦。咁於是喺之後一年嘅立法會選舉就話俾你聽香港人就係需要多一把聲音。嗰把聲音唔單止淨係同北京立場對立而係好清楚話俾你聽我哋要法治。所以點解45條關注組係一班咁嘅人即係个成分就大家都系大律师啊吴可儿啊余若薇啊刘家杰啊即系梁家杰啊你会知道选民系需要一好 specific 嘅嘢我哋系讲紧啲法律嘅议题。过去民主党嗰种会点嗰种可能会多啲社工啦可能会多啲教师啦即系我讲紧张文光啊可能会讲紧李永达啊可能会讲紧何俊仁啊即系佢哋会代表咗一部分香港人嘅意思嘅。因为嗰部分香港人意思其实系89年北京民运香港仇恨北京种落嚟嘅一个种子嚟㗎嘛。咁就系要同你北京对立囉好简单即系唔信北京囉因为香港唔需要大屠杀啦亦都好鄙视呢种大屠杀啦亦都谴责呢种大屠杀啦於是有个民主党走出嚟囉。咁问题就系话去到2003年 ,2004 年嘅时候已经香港人好 specific, 我要系一个法治嘅社会於是有一部分香港人觉得需要一啲新嘅声音需要一啲好 specific, 帮佢争取法治上面嘅独立嘅一把声音佢就系45条关注组亦都后面衍生咗成为公民党嘅前身。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 ,08 年04年都未讲完 ,04 年多咗边班人呢多咗郑经翰嘛。点解多咗郑经翰因为喺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前后商台系一个风波两支大炮嘅色咪余曾系咪黄毓民郑经翰余曾俾人炒。咁你会知道嗰时其实系一个动荡社会。唔至于到话2003年嘅七一大游行会酝酿到一个全新嘅政党。但问题佢哋系冇 specific 嘅。即系我唔系话有一个好 specific 嘅好似45条关注组咁我要关心法治议题於是我会支持45条关注组。咁大班系咩啫？咪十点半前特首咯，系咪？佢要系一把香港人嘅声音啫嘛。咁但系嗰时都未至于好睇到一个 trend， 究竟香港嘅选民要一个乜嘢好特定嘅议题，又或者一个咩特定嘅组织，将佢哋嘅声音带入议会。好啦，提到2008年，就大家都会知道系社民年啦，系咪？咁当然之前你会见到梁国雄系嘛，你会见到黄毓民，你会见到大舅。咁社民年其实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纲领喎，即系佢系制弱扶倾义无反顾，佢代表基层嘅政党嚟噶嘛，社会要向左倾啊嘛，佢哋支持系咪？佢哋支持就系一个旗帜鲜明嘅反对派嘛。喺社民年之前，确实你喺香港嘅政党其实冇一个咁清晰嘅选择嘅，系嘛？你会支持民主党，因为佢代表即系 佢代表争取普选，你话佢代表香港人支持民主嘅心，咁但系嗰样嘢系好模糊，好唔 specific 噶。好啦，有社民联嘅出现，你就会支持香港，即系你就会知香港人其实系喺2003至到2008呢段期间，沙士之后，其实系大陆开放咗自由行，亦都系香港经济发展最蓬勃嘅一段时间，开始会有一啲社会唔公义啊，又或者保皇党其实系大财团嘅伸展啊，你会有好多啲不公义嘅议题而造成社民联嘅兴起噶嘛，而呢个土壤都系咁样酝酿起上嚟噶嘛，于是令到08年社民联壮大到成为一个有三个议员嘅一个政党，有黄毓民，有梁国雄，亦都有大舊，系咪？咁08年之后，再香港人再希望多一个选择。嗰、那个选择系乜嘢呢？咁大家知道人民力量嘅兴起呢源于民主党嘅密室谈判。咁你话今时今日就开始好少人开始讲呢件事啦，因为老实讲民主党都知道同北京有秘密協商，又或者相信北京唔系一样香港人会接受嘅一样嘢嚟嘅。因为香港已经非常之两极化，已经非常之即系喺香港投票嘅人一系就亲北京，一系就憎北京嘅，即系冇中间，中间嘅人唔投票 ,that's it。咁你变咗民主党都知道呢条唔系路嘅时候呢，佢唔会再做呢样嘢。於是2016年嘅今日呢，已经好少人讲呢一样嘢。问题就系话喺当时嘅气候，当时嘅土壤，民主党喺香港人后面去北京，又或者同代表北京嘅人喺中联办度谈判，基本上就违反咗香港人对民主党嘅诚信，亦都违反咗香港人初时点解会支持民主党嘅原因。所以点解2012年嘅纲领系票债票偿呢一样嘢系非常之清晰嘅。OK, 系由人民力量一个唯一一个政团带起嘅。OK, 而呢一次嘅选举亦都其实多喺个立法会上面就多个即系多咗一个真系所谓叫根正苗红嘅人民力量嘅代表，就系万必。咁你话喂大舊黄毓民屌咁大舊。咁大家知咧，嗰两个人原本系社民联噶嘛，咁系咪一个新嘅议员咧？咁啊有待商榷。问题就系话，香港人亦都系非常之清晰，我要一条路线，同北京完全唔相信嘅路线，完全同北京对着干条路线，同嗰时所谓叫支持民主党嘅原因已经系完全两件事。亦都嗰时人民力量其中一个政纲就系要保护香港。系咪？亦都喺萧若元嘅带动之下，要将抗争嘅声音带入议会，亦都由呢四年慢慢孕育香港人。究竟你知唔知咩叫议会抗争？知唔知叫咩叫非暴力抗争嘅一条路线？即系而家大家就会知啦，系嘛？大家都会知道立法会有啲咩抗争路线，点人数咯，系咪？掟杯咯，系咪？黄毓民主张嘅掟嘢咯，咁仲有咩？咁拉布啦，最紧要梗系当全个泛民。喺度同你不惜一切去拉布嘅时候，咁你梗系建制派冇运行啦。其实所有你喺财委会嘅嘢有机会拉死，喺大会要过嘅有机会拉死。咁真系要同你搞嘅时候，你分分钟财政预算案佢拉得死嘅，乜嘢都拉得死嘅。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策略。好啦，到咗今年新东嘅补选啦，梁天琦代表嘅一个咩旗帜？嗰、那个已经唔再系议会抗争嚟㗎啦。即係你要记住一个议会抗争佢必须要喺一个框架里面抗争。即係你要拉布系因为有议事规则主席系唔可以随便剪布，或者佢冇剪布呢一个决定权嘅。你先可以喺个框架里面抗争㗎嘛。你抗争先系有效㗎嘛。你如果要讲到就话我要去掟砖，我要去烧车，咁嗰种即系嗰种抗争已经系街头抗争，已经系讲紧就系有啲人可能讲紧就系香港究竟系咪有暴力革命，又或者系唔系应该独立，即系嗰样嘢已经系以前所谓叫进步嘅政党冇一个咁嘅 option 啊，即系人民力量系冇一个独立，系即系香港系咪应该独立嘅纲领嘅，系咪？即系香港人系应该自决，系咪？每一个政党我谂都相信佢同意呢条路线嘅，但系咪有一个政党可以俾一个 option 出嚟，就话香港应该独立，一个好清晰嘅纲领，系咪？冇嘅，以前而家就有啦嘛，多咗嗰所谓叫本土派，但系先唔好问我， 呢条咁嘅纲领如何執行，因为喺成个本土派里面，上至到黄毓民，下至到梁天琦，又或者一啲新兴嘅政党，所谓叫香港独立党，哇嗰啲咁嘅，即系你问陈云，陈云识捻咩？陈云识打飞机嘅啫嘛。你问佢点样兴起多啲网站，点样收多啲靓喺网上边喺度质人，嗰啲佢就识，系嘛？你叫佢点样教你叫阿杨杨点样教人做砖头，点样做断牌，咁嗰啲就识。但你叫佢讲话点样去酝酿个香港独立嘅纲领，即系好难咯，系咪？咁系咪2016嘅立法会选举呢一个就系、是？酝酿一条新嘅路线，或者酝酿一个新嘅政党，佢哋可以好清晰咁俾多个 option 俾其他选民呢？而呢一个风气，我啱啱讲呢个风气，所谓叫独立，又或者香港自主呢一个纲领，系真系可以好清晰咁界定到呢一班新兴嘅政党。即系我讲紧新兴就系、是，当然系本土派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学生啦，吓、众志系咪？咁琴日咪香港系咪香港众志啊？阿康系啊，阿 Sam 系啦，香港仲即其实我真系好难记呢啲名，因为太多类似嘅嘢。咁当然，其实佢喺人民力量琴日支持者大会之后就开咗个启动大会啦。咁亦都呢一个大会唔系个人有飞啦。咁亦都我都冇啦，系咪？咁当然阿 Donna 系咪有咧？有啊 ，Chris 有啦。咁就系我冇。咁啊，当然我系真系好葡萄嘅。咁但系你问我会唔会去，咁其实我都未必会去，因为我约咗人食饭。咁好啦，所谓叫喺学民思潮衍生嘅一个新嘅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咗啦。咁其实佢系嗰啲宣传啊、包装啊，系非常之清新嘅。你会觉得哇，真系香港人对一啲咁清新嘅嘢咧，其实系非常之讨好嘅，有一阵文青味。亦都如果我支持學生嘅話咧，咁我九成都支持呢個香港眾志啊，多過支持梁天琦啦。因為梁天琦係慢慢已經，第一佢啊真係使唔使坐監我又唔知，係嘛？又或者佢係咪用佢嘅論述去 convince 大部分嘅香港人，我又唔知。咁其實真係作為一個選民，如果我有其他 option 嘅話咧，其實我唔會支持梁天琦嘅。咁所以梁天琦九月真係會參加立法會直選，佢喺新東都好啦，佢真係攞唔攞返嗰啲票呢，真係好成疑問。而且大家都知道啦，新東係一個戰場，係咪？陳雲又去啦，梁天琦又喺度啦，咁加埋香港眾志就是但搵一個啦，係咪？又可能有啲散下組織，又或者可能個所謂叫香港退黨聯盟，好似又有一個人走去選，即係麥仔嗰班人。咁我真係唔知嗰度究竟會所謂叫做有幾多选择俾一个支持学生嘅人去投票啊！你话我支持香港民主派，又或者我支持所谓叫香港自决，我系咪一定投俾梁天琦咧？我真系唔一定咧。咁所以你话带到落去我哋即系一阵八点钟之后，戴耀廷上嚟第二节嘅讨论，就即系关于雷动计划、关于选举嘅咧。咁其实呢一部分嘅我留翻一阵先讲。咁经过咗咁多嘢，头先我讲咗咁耐，就系讲紧2016年嘅立法会直选，究竟我哋集中嘅系一个乜嘢嘅气候，乜嘢嘅土壤咧？咁我谂本土都真系勾勾地嘅，因为点解本土个个都啱本土噶啦？毛孟静嗰啲话佢嗰啲本土，范国威嗰啲佢又本土，系嘛？人民力量嗰啲佢又话本土，边个吓？钟树根佢又本土系啦，我都唔记得提添。即系钟树根佢又要本土，咁个个本土已经系烂晒噶啦。咁我谂真系人民自决，香港人自决，就系2016立法会直选嘅 tagline。OK， 咁大家就系去争，究竟我喺2016香港人自决呢个 tagline 之后，我嘅说法同人有咩唔同？呢、這个就系唯一一样嘢可以 differentiate。九月选举，我个政党同你个政党有咩唔同？点解有选民嘅时候，我要 convince 佢投票俾我 rather 定你？你要系一个非常之清晰嘅方法去界定你自己同人有咩唔同。我讲咗一大轮呢啲所谓叫背景或者土壤嘅废噏之后，点解我要咁讲呢？咁我就要带翻入琴日人力支持的大会上面有好多人关心嘅问题。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人支持人民力量啦，又或者问咗一啲问题可能已经好快咁得到台上面嘅執委们去解决咗佢嘅问题㗎啦。 咁大概系啲乜嘢问题系真系值得支持人民力量嘅人深思，又或者之后再值得讨论嘅咧，就系人民力量嘅路线如何？琴日当然好多朋友叫我不如你揸支咪吹下啦，咁我又唔中意，你知我唔中意出风头啦。咁所以即系留翻一个自己比较 private 嘅时候先讲，即系例如今日自己揸支咪 solo， 路线如何？执翻我头先嗰句说话，人民力量系咪以一个非常之清晰嘅纲领去话俾选民听，点解系投俾我呢 ？OK， 咁琴日当然就系执委会讲，又或者我冇记错，万必讲，人民力量已经有 track record 噶啦 ，yes， 答得好，但系我 challenge 嘅一点嘅啫，你而家系究竟话俾一个支持人民力量嘅人听，嗰票要投翻俾人民力量啊？定还是你都需要 convince 一啲以前唔支持人民力量嘅人投票俾你？如果你淨係话俾人听你有 track record， 民主党都有 track record 啦，佢好多都有投反对票㗎，佢只係做错一样嘢啫嘛， 2012 佢只係入咗中联办谈判啫嘛。咁你话喂係咪全香港人只有一个 option， 佢就要反对民主党入中联办谈判呢？其实我好多时都话唔系㗎，当然就係违反咗好大部分人嘅意愿啦，但係有一部分香港人都仲系觉得喺香港从政嘅人，又或者代表香港人喺议事堂讨论嘅议员，佢系同北京咧系有需要有一个程度上面嘅互信或者默契嘅，即系讲得坦白啲咧，其实佢需要北京去信任，有北京嘅支持。即系当然呢一条路线喺2016就觉得好 cliché 啦，觉得好老土啦，因为北京已经系萬七咁多次话俾你听，北京系信唔过，而且北京嘅领导层，所谓叫中共中央嘅政治局常委咧，系基本上就系铁板一块，佢就系话俾你听，佢对香港嘅统治就系铁腕统治，因为佢可以容许一个梁振英嘅人喺香港打横行，净系呢一样嘢已经足以令到全香港人都唔信北京，北京都唔需要信香港人啦，因为理解一个咁嘅人，香港人只会唔信你，但是大家系冇讨论基础嘅，系咪？所以到咗今天，又或者到咗九月嘅选举，你点样去揸住一条所谓叫中间温和路线，就系、是、觉得香港人都仲要争取北京嘅信任呢？唔肯使谂啦，多鸠鱼啦，唔好讲呢啲啦，系咪？咁 OK 啦。如果香港人普遍系唔相信北京嘅时候，人民力量点样确立呢一条路线，话俾人听，我除咗唔相信北京，系咪 ？OK。咁你而家支持所谓叫萧生觉得人民力量嘅所谓叫做历史任务就已经完结啦。咁点撚样完结呢？係咪？因为已经民主党都加入点人数嘅行列啦嘛。咁成个泛民都讲緊议会抗争啦，非暴力嘅和平抗争啦。你话你有咩雨伞运动，咩雨伞革命，你叫我出去坐，你叫我出去陪你通宵，咁又已经出去了，你仲想点啫？啊，咁个个都有讲议会抗争嘅时候，咁你人民力量点样动之其出嚟话俾人听我会抗争啫？2012年系因为有温和嘅泛民主派同北京妥协，人民力量话俾人听我唔会同北京妥协，呢一条先系确立嘅路线。咁到而家每一个泛民嘅议员都话俾人听佢会同北京抗争嘅时候，会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手法嘅时候，咁你人民力量呢一条线已经唔 work 啦嘛？你明白我意思啊？明啦嘛？咁如果同北京对立呢条路线唔 work， 和平抗争呢条路线唔 work， 咁仲有乜嘢路线 work？ 好偏颇嘅就係话，如果你企喺街头有三分钟嘅政治演说，有个人经过喺你面前，你点样用三分钟 convince 呢个选民？呢一样先係人民力量要做嘅嘢。咁琴日就好显然冇个咁确立嘅答案啦，係咪？咁你同佢讲一大轮乜撚嘢，咩政治光谱，你喺左我喺右，咩你支持咩议题，我咩唔支持咩议题，即係屌嗰啲即係全部系泥浆出角。即係我讲咁耐只有讲一个字啫 ,smart, 两个字聪明。琴日刘家雄有一个方法，没有错，係咪啱㗎喎，人民嘅力量，人民力量嘅路线就係 smart,就是聪明，就是没有错。刘家雄琴日就是攞住支咪嘅时间讲好耐，做咗好多 behind the scene 嘅工作， 每一样嘢要决定嘅时候，人民力量系冇做一个错嘅决定。咁所以一个系没有错嘅决定，呢条路线就系没有错嘅路线。咁如何没有错啊？就系一条聪明嘅路线。点样为之一个聪明嘅路线啊？就系一条 smart 嘅路线。好啦，咁你再问啦，什么叫 smart？ 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打开你同选民话劫子嘅方式啊嘛。如果你企喺个木箱度，三分钟嘅政治演说，你话俾人听，你喺边个议题上面点样企，人哋即刻问翻你一题，喂唔系喎，社民连都系咁企喎，即系虽然吓，今年又人民力量同社民连将会一个非常之紧密嘅一个配合，就系参与2016年9月嘅立法会直选咁样，咁但系唔等于人民力量等于社民连啊嘛，大佬，即系琴日讲咗好耐。你系咪真系可以咁轻易就系话，哎，只要咧有一大部分支持者支持人民力量同社民连咧合组一个选举名单去出展九月嘅直选咧，咁人民力量就等于社民连啦？咁啊，大佬，即系大舊当然系好多票，大舊当然系地区工作做得好好，大舊当然系好多飞，但系等唔等于你两个政党嘅纲领可以一齐用咧？唔肯等于啊，大哥。即系你宣传紧嘅系宣传人哋支持人民力量，唔系支持人民力量加社民连。因为点解啊？人民力量唔一定要支持最低工资嘅。即系你所有吹箫嘅人，所有支持人民力量嘅人，唔该你擘大只耳仔听下，萧生对最低工资嘅睇法系乜嘢嘢？即系佢系一个资本家，佢系唔可能支持最低工资嘅。由头到尾。佢只係讲过一样嘢，如果最低工资要实行，或者如果香港要实行最低工资，咁你即係打一句问一句，佢咪真係支持最低工资呢？梗唔撚係啦。喂，佢一个自由主义支持者嚟㗎嘛。只要嗰个系一个 free market， 咩最低工资啫。你只要嗰个人有更加好嘅选择，佢就唔会做你份7000蚊嘅工，讲撚完。你最低工资系立咗一条法，讲緊一个就係话佢一定要用一个钱去请你。如果你支持一个较低嘅钱，又或者佢俾个更加低嘅钱请你呢，就佢俾人告。咁上个礼拜我先 po 上就係话话点嘅屌你有啲屋苑点解啲管理费要5蚊啫。喂屌你交得起5蚊一尺管理费系光荣嚟㗎嘛。我就交唔起啦。我嗰度就唔使2蚊个零啫，已经喺香港好难揾㗎喇。但係呢啲新楼盘所谓叫豪宅包装嘅屋苑，有边度唔系2蚊3蚊3-4蚊啫。你试下九龙站上过去嗰样日居4个几。点解4个几呀？喂，灯油火蜡唔使钱呀、啊。你又话要请个大学毕业大学生做管理员啦。喂大哥啊，唔系栋栋单栋楼都可以请得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管理员㗎嘛。以往就系话哦唔系喎，有啲阿伯可能喺屋企冇嘢做喎，佢用佢公余空闲嘅时间，不如佢攞嗰啲公余空闲嘅时间同你打下牙教，兼且做埋大厦看更。於是6000蚊又请到佢，6500蚊又请到佢。问题就系话喺嗰个时间冇人走去告鸠个法团㗎嘛。系两样嘢嚟嘅。你如果人民力量真系一条路线偏系支持一个偏右嘅政治路线嘅话，咁你如何实行呢个政治论述呢？系嘛，冇嘅。好。咁时间唔早啦，咁要啲时间准备，咁所以呢今次 solo 呢就去到呢度。因为阿 Kelvin 同埋阿大教授呢就已经嚟咗。咁我哋8点钟之后呢就会正式开始针对住雷动计划嘅讨论。咁就 solo 呢就等再下次我心机嘅时候先再见啦。一阵再见。